好，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成人主日学。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思想这个非常重要的教义。我们都是信耶稣的人，但是，我猜想我们都甚少思想，我们也是悔改以至于得到永生的你的儿女。求你帮助我们，借着今天的这段时间，让我们思想到底什么是那真正叫人得生命的悔改。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OK，今天是西敏第十五章得生命的悔改 ，Repentance unto life。这句话是从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第十八节那边讲到。众人们看到哥尼流他们一家人，他们就说，他们听到彼得讲哥尼流一家人怎么样归信了主，他们说这样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先贤们在这里所讲到的，第一点就是悔改是一个福音性的恩典。Evangelical grace， 悔改，我觉得我也听过，实际有人在教会里面传悔改，好像是某种行为，为自己赚取救恩必要做的事。OK， 有点律法主义的，哦，悔改才得赦免，的确悔改才得赦免，但是这并不是我们的功劳，是恩典。人之所以能够悔改。我们在这里所讲的是得生命的悔改，真正的悔改是恩典。那什么声音啊？OK， 我们的隔音设备好。也就是说，真正从上赐下的这个恩典是超自然的，不是出于人自己的。OK， 那有什么样的人可以有这个恩典？如果按照之前的，按照之前几课的教导，就是蒙救恩的人是领受完整的救恩，不是领受救恩的某一些。譬如说，有十个恩典，有些人领受八个，有些人领受五个。如果你是蒙恩的人，你就是领受这完整的救恩。那何为蒙恩的人？何为真正有效的领受救恩的人？是上帝的选民 ，right？ 是蒙在永恒之中蒙拣选，在时空之中实际的领受这救恩的人。也就是说，人如果他能够有这种真正的悔改，叫人得生命的悔改，他也是蒙上帝所拣选的人。OK。不是出于自己，也就是说，相较之下，有另外一种懊悔或悔改。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有提到这种，哥林多后书有提到这种，是那个是没有办法叫人得到生命的，就是我做了事，我也许会后悔，但是那个不是我们所讲的悔改。OK。好，关于悔改是恩典这个非常基本的概念，而且这恩典是唯独是上帝凭着他自己的意识、自己的拣选赐给他所拣选的人，赐给他儿子的人，唯有这样子的人才有这样子的恩典。凡事这都不是出于自己，全都是凭着恩典。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OK， 悔改，我在这边有提到是圣灵透过圣道的工作。当我们说悔改是恩典，是上面赐下来的，就我们上礼拜也稍微有点讨论，就是那个信心是如何产生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那就自然而然发生，我们不知道怎么发生，但是其实上帝有指定这些恩典的管道。 人能够悔改是透过圣灵借着圣道的工作让人知罪悔改。Okay. 在西敏信仰告白本身没有讲的那么的清楚，但是在西敏大要理问答第75、第76问就讲解的非常清楚。你等一下可以翻到后面，我会把它附在75、76问翻在第二页的底。Okay. Okay. 也就是说上帝的恩典并不是非常抽象的，上帝的恩典是借着恩典的管道工作的，上帝指定的恩典的管道。也就是说如果的确这不是人领受恩典，不是靠着自己的行为，也不是自己配得，但是人要领受这个恩典也必须使用上帝所指定的恩典的管道，不使用它你就没有恩典，就这么简单。你不听到你就没有办法信，你就没有办法悔改。若没有圣灵在你心中工作给你制造一个悔改的灵，你也无法悔改，你顶多只会懊悔，只会后悔。Okay. 历史中最有名的就是有一个人懊悔可是却没有得救的后悔悔改的是谁？犹大。犹大，对。Okay. 所以我们在这里区分，再次讲区分一个人之所以是人，就算是堕落的罪人也知道会后悔，但是那真正能够叫人悔改以至于得生命的，那个是上帝所赐下来的。 OK， 我们思想一下悔改与认罪之间的关系，还有悔改与信心之间的关系，或者悔改与上帝话语之间的关系，这个都应该是扣在一起分不开的。悔改并不是某种选项，某种心里比较软的人或者道德操守比较崇高的人会做的事情。悔改是一个既然是超自然的恩典，也有上帝指定的恩典管道来运作。那么我们可以思想一下悔改跟认罪之间有什么关系。就这样子问好了，人可不可能不认罪而悔改？不可能嘛，这是很荒谬的事。悔改顾名思义大概就是我认知我自己哪里有错，犯了罪，因此我悔改。 OK， 我这样子讲好像是很理所当然，根本连想都不用想，但是在教会里面我发现大家讲我们要悔改讲多了，其实都讲得很虚无，讲得很抽象。等一下会讲到悔改是针对确定某一个确实的罪悔改，不是笼统的悔改。Okay, 悔改跟认罪一定有定义上就是有不可相连的关系。你如果不认知你自己是罪人，如果你不认知你是犯了罪而且是犯了极大的罪需要得到赦免的罪，你不可能悔改，你顶多懊悔，你顶多后悔，因为你认知你做了某些事情为你带来某一些的不方便或不舒服。Okay. 悔改跟信心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呢？我们都会说我们传福音是要叫人信耶稣悔改以致得生命，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不只是信耶稣，我们也必须悔改。但是有的时候我听过有人在教会里面传变得好像信耶稣是一回事，悔改则是另外一回事。悔改是人要努力做的一种很谦卑很虚己的刻苦己心的这个 posture， 这种姿态。你没有这种姿态上帝就不会饶恕你，把它讲的就像我刚才所讲赚，好像是一种非常律法主义的行为，人要借着这种行为赚取上帝的饶恕。但是我觉得这是忽略了我们是因信称义。 OK， 上帝不是因为等一下会提到不是因为我们悔改的行动而将赦免赐给我们称我们为义人。悔改不能叫上帝称我们为义，但是悔改既然是上帝的恩典也是上帝指定的恩典的管道，你就必须悔改。但是悔改跟信心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很明显的应该大家都看得出来，其实信耶稣和悔改以至于得生 是一个层面，一件事物或一个恩典的两个层面，我应该这么说，但是却有不同方式表达出来。信心我们上礼拜讲到那个本质，就是全然的依靠那个应许之中所赐给我们的那位耶稣基督。那悔改呢，如果信心的首要的那个对象是基督，悔改我们如果粗糙点讲，我会说首要的对象是什么？你先检视我自己犯了什么罪， right？ 但是人要认知我自己犯了什么罪，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子理解？我们传福音之所以这么难，就是因为你要告诉人他犯了罪，而人都不承认自己有罪，都不承认自己需要悔改，顶多我就有一些行为修正就好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信心与悔改有不可切割之间的关系。你如果是信耶稣的话，你必然是信什么？一个笼统的耶稣。我们这边讲暖男耶稣，我不管做什么他都陪伴我。那你信耶稣是一个非常具体，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你这个信心的内容是什么？其中的知识包含的是什么？他为什么为我死在十字架上？ Why？ 为了要让证明，对我证明他有多么的爱我，所以他需要死在十字架上。那非常具体的，他是为了你的罪，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信心本身就已经要叫人有其要叫人必须悔改的内容，这么说。因为你信了耶稣，他死在十字架上，他是为你的罪死，你的罪因此得到饶恕。但是这其中你也必然认知你犯了极大的罪，你没有办法解决这个罪，他解决了你的罪，但是你犯了罪就应该要什么？悔改。你可以看得出来信心与悔改之间的关系。你不太可能说你信耶稣而不悔改。如果一个人说我信耶稣，我认耶稣为主，但是我没有这种悔改，认罪而悔改的悔改，那么他信的是非常虚妄，他信的其实不是圣经里面的耶稣。今天讲到也会讲到这里，关于这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觉得先贤们把得生命的悔改特别有一章来讲论是非常智慧的，甚至在现在教会之中也甚缺少教导的。我再提一次，我们时常把悔改变成一种某人的谦卑的属灵的姿态，或者可以凭着这个夸口的，以为这个行为是为我赚取上帝的饶恕的。但是你要看得出来，信耶稣和得生命的悔改其实是一件事情，全然都是上帝的恩典。关于这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OK， 第二段特别是提到这个悔改，人悔改不只是因为怕受到惩罚，人人都犯了罪，罪都有一死，那个死是不是说你就消声灭迹就没有事了，那个死是永远与上帝的隔离，永远的惩罚，地狱永远不灭的火。对，这个应该要叫人悔改。面对今天讲到也会讲到人要悔改，保罗讲说因为上帝设立了一个人，有一个人要按照公义审判所有的人，这个应该要叫人悔改。但是也不单单是因为我惧怕受到审判而悔改，而是我因为有圣灵在我心里面工作，我真的厌恶憎恶讨厌我自己的罪而悔改。 OK， 所以这边真正悔改的罪人不仅恐惧惧怕罪的危险，认知罪的危险，也具体认知罪的肮脏与可憎。在以西结书那边两段经文 你可以看那个新译本里面有引用的以西结书十八章和三十六章的经文。OK， 而这边也提到恩典也叫人悔改 ，Right？ 罗马书二章第四节，上帝的宽容、忍耐、恩典是要叫人悔改。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传悔改变成一种某种个人自己的行为或者属灵可借其夸口的美德，其实你是夺取了上帝的荣耀，和因为你没有将这个归于上帝的恩典。真正叫人悔改的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宽容。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上帝的儿子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越加认识你的主，越加明白他为你做了什么，你应该越加有一颗悔改的心。居然是我受我的主上十字架。但是如果你不认识基督，甚至你可以听到这类的言语，这变成一种属灵的口号，你不会有真正悔改的心。这跟今天讲到有关系，这就为什么认识耶稣是这么的重要，认识上帝是这么的重要。你可以有一些外在的属灵的美德或者行为，你可以说你信耶稣，你可以说我悔改，甚至你可以非常的谦卑，有一颗破碎的心。但是如果你不宣讲、教导、认识耶稣，这一切都是偶像崇拜。你们听懂我的意思吗？那个所拜的，你的谦卑，那最后都是虚妄的。你没有具体的认识上帝他自己话语中告诉我们关于他上帝儿子他自己儿子的事。所以恩典，这就是上帝叫人悔改的方式，是恩典，恩典叫人悔改。OK， 而且恩上加恩，领受恩典的人就更应该悔改。悔改不是一次性的，就是我信耶稣 ，right？ 好像我一次悔改，然后就那就解决。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悔改是一生，也的确是一种属灵的姿态 ，right？ 我一生都是我认知我是罪人，我需要来到信实的上帝面前，向他承认我的罪，他必会饶恕我的罪。OK。OK， OK， 悔改不只是厌恶自己的罪，也叫人。转向上帝，因而，中文是怎么？定义接力，按照他一切的诫命与他同行。这最后一句话其实蛮有意思的。悔改不只是我认罪，我悔改，我承认我的错，改也是什么？转向上帝。我起先是背弃上帝的，现在我转向上帝。悔改也包含因为认知上帝的恩典叫我利益努力的按照什么，不是按照我的想法，按照我的做法，按照他的话语，他的道，他的诫命与他同行。我们可以再回到刚才我们问的问题，上帝的话语和悔改有什么关系？大要理问答说，悔改是圣灵借着圣道在我们心中运行所成就的工作，结出的果子，叫我们领受的恩典。在这里是不是非常的具体看到上帝的道或他的诫命跟悔改有什么关系？也就是说，人要如何认罪，不是靠我的感觉， 那认罪有个标准，什么是标准？或者悔改的标准是什么？什么？他的诫命，他的 command， 他的 laws， OK， 他的律法。悔改，你可以或者用另外一种方法来解释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首先就是认知我没有遵循上帝的律法。第二个层面，这是悔，我认知我犯了罪。罪人的意思，罪就是不守律法。基督徒，这非常简单。你不守律法就是犯罪，我没有守上帝的律法，因此我悔改，改转向他，然后竭力定义努力的按照他的律法与他同行。好，关于第一第二段，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就此也可以再次的看出，世人也许会懊悔，世人也许会后悔，但是这和得生命的悔改并不一样。得生命的悔改有其标准，得生命的悔改有其最初的动员是圣灵，是上帝的恩典。第三、第四，我们看第三、第四好了。So， 第三节就是，我们刚才有提到的，就是可能针对目前在教会里面比较容易误解的，或如果你不多思想悔改到底是什么，就是人以为悔改本身这个作为就可以满足对罪的亏欠。你注意这个字眼又出现，满足 ，satisfaction。或者对罪的亏欠，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形容，就是上帝对公义圣洁的要求。我们不应该以为我们本身的悔改满足上帝对公义的要求。人无法靠着自己的悔改为自己赎罪。先贤们在这里特别提到这一点，为什么？因为他们面临的那个当时的背景是什么？罗马天主教认为，譬如说赎罪券这个概念。就是赎罪可以为自己买得救赎，虽然现在已经没有赎罪券，但是这个人靠着自己做什么为自己赚取上帝的饶恕，这个概念不止在天主教，在新教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教会，很多弟兄姐妹还是不自觉的有这种想法。包括悔改哦，上帝就这就是某种好行为，上帝就应该按照这样子的我这样子的作为赐给我饶恕。Okay. 人无法为自己赎罪，人的行动也无法为自己赚取任何一分的救赎。So， 如果我们的悔改无法满足上帝对公义的要求或者对罪的亏欠，那么什么东西可以满足呢？ Yeah。信仰告白第十一章第一条第三条，那里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义，他的顺服和他的死，他的 active 和 passive obedience， 在十一章用的字眼，他的顺服和他的死，他完整为我们成就的顺服，满足了完整的满足上帝对公义的要求，或者我们对罪的亏欠。 OK。So， 是耶稣基督的工作满足了上帝对公义的要求，这个也凸显一个我们中间人时常会有的想法，就是知错能改就好了，知错能改就好，那知错能改不够好，你需要知错，你也需要改，但是你不要想到那个够好，因为你得救的对象是圣洁、公义、无限、全能的上帝。 你的罪的大小跟你得罪的对象有直接的正比关系，正反比关系。这个概念应该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如果我得罪蔡英文和我得罪廷宜好了，我不是那后果可能不太一样，就简单这么讲，你懂我的意思吗？ OK， 更何况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章讲的，他犯了很大的罪，他得罪了别示巴，他得罪了他以色列人的军队，他害死了别示巴的丈夫，等于谋杀他的丈夫，送他上战场。可是大卫居然说，我唯独得罪了你，就是我唯独得罪了你耶和华我的上帝。他在神学上面这点其实是非常正确的，当我们犯罪，我们会得罪人，我们会得罪各种各式各样的对象，但是你犯罪，无论是犯什么罪，你得罪的对象是谁？上帝。所以就此来说，你亏缺了他，亏缺了他的荣耀，你欠他的债，他的公义得到了亏损，所以你的知错能改，你必须要知错能改，但是那不够好。而且真正能够得到生命的悔改，是再一次上帝赐给人的恩典，既然不是你自己的，你就没有办法凭着这个东西拿到上帝面前说，你应该这个应该为我赚取什么，这根本就不是你的，你没有办法凭着恩典赚取恩典。但是这也是我们必须要做的，这个概念我们在这里已经重复讲，有很多东西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我们也没有，那也不是我们，也不是我们可以赚取上帝恩典的功劳，但却是有其必要性，必须要做的。第一，悔改是恩典，也是命令。今天的讲道也会讲到这一点，也是如果人要得救也必要的，有其必要性，你必须要悔改才得生命。但是你思想悔改从何而来？从上帝而来。但是是谁的悔改？是上帝为你悔改吗？不是， right？ 就像信心，信心是上帝所赐给人的恩典，那是谁信？我信。所以这个 distinction， 这个区分就在这里很有用了。那个能力和行为的区分，或者 habit 和 act 的区分，潜能和行为之间的区分，潜能或者那个真正叫你能够做这些事的，都是来自上帝。但是做出来这些事，是每一个个人领受这些恩典的人，也必然也必要会行出来的。奥古斯丁讲的这句话很精彩，他向神的祷告，他多次重复说，求你赐给我你所命令的，而按照你的旨意命令我。也就是说，这句话我不知道中文要怎么翻译，我应该想一想把中文翻译出来。Give what thou commandest, and command what thou will. 就是赐给我，上帝啊，赐给我你所命令的，赐给我能力，叫我能够顺从你所命令的，执行你所命令的，而也愿你按照你的旨意命令我。Okay. 这其中就认知，如果我能够遵守上帝的命令，是我遵守上帝的命令，但是那个动力是来自于上帝，是圣灵在我心里面工作，给了我一个新的心，叫我愿意顺从他的命令，也给我能力，叫我能够行他的命令。Okay. Okay. 所以这个必要性我们就可以开始了解，你必须要做，但是这不是功劳。你必要使用这恩典的管道，但是使用恩典的管道并不为你赚取任何事。So, 罪是否有大小？ 有大罪有小罪，来，这我们之前在兴旺爱里面就有讲过。但是罪的工价不论大小都是死， right? OK。 而罪不论大小都可得到赦免。不论大小罪都可得到赦免。第四条，只要真心悔改，没有任何人会因为罪太大太重而被一定要被定罪而不得赦免。这样讲，这一点大家有问题吗？这个应该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安慰。Okay. 基督徒时常有的问题就是，我不知道上帝会不会赦免我的这个罪，这个罪太离谱了，我自己都认知，我根本就不想去理他。我也就像大卫说，我终日哀恨，因为我不愿意向上帝承认我的罪。其中的最大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罪，我自己都知道，实在是我没有办法带到上帝的面前。而我们忘记了，我们有一位大祭司，他能够，并非不能够体谅我们的软弱。我们也忘记他是信实，如果我们承认我们的罪，他必会饶恕我们的罪，因为我们自己都认知这个罪犯得太严重，上帝不可能会饶恕这样的罪。但这边讲说，只要有真心的悔改，没有任何人会因为罪太重而必须被定罪，定罪就是 condemn， 不被饶恕。关于这一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你一旦理解这一点，这个更应该激励我们恩典叫人悔改， right？ 你一旦理解这一点，上帝会饶恕我的罪，这个应该让一个信徒，真正的基督徒，有圣灵在你心里面工作，不将饶恕当为理所当然的，反而更加有一个忧伤痛悔的心来到上帝面前，不断的悔改认罪，认知上帝会饶恕我的罪。对没有圣灵的人来说，那个就是我反正我做什么都可以。但是我相信，对真正有圣灵在你心里工作的人，反而会叫人更加的谦卑，更加的忧伤痛悔，而到上帝面前来认罪悔改。OK， 第四节，大家没有任何罪，如果你真心悔改的话，不得饶恕的，就这么说。大家都没有问题啊。所以亵渎圣灵的罪，大家都可以了解，在这边都没有问题，我就不讲了。之前讲什么？亵渎圣灵。OK， 我们看一下那个马太福音12:31-32。谁帮我们念一下马太福音12:31-32？哎，我为什么？对不起，我都忘记为什么念。谁帮我们念一下好吗？干犯圣灵的，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这个跟先贤们在西敏信条15:4是否有冲突？There's no sin so great that it can bring condemnation upon those who truly repent. 真心悔改的人，没有任何人会因为罪太重而必须被定罪。而不得赦免。亵渎圣灵的人不得赦免。我们怎么样融合？好了，我们怎么样融合先贤的教导和圣经的教导？ 因为他没有真心悔改。 Yes， 亵渎圣灵的人定义上就是没有办法真心悔改的人。他是我们再看另外一篇 另外一段很重要的经文，希伯来书六章，这个其实是对信徒或自称基督徒的人极大的警告。第四节开始，论到那些已经蒙光照，尝过天恩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上帝善道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哇，一连串的形容，尝过天恩滋味，圣灵有份，尝过上帝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他说，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也就是说，有一种人在教会里面，我们也看过，甚至在教会从小长大听过福音的，甚至经历圣灵的大能，也领受过上帝许多恩典的人，但是这里讲到这样子人，不见得你看到这一切，不见得他真的有那叫人得救的信心，叫人得生命的悔改。那这样子人离弃真道，不是他失去信仰，也不是他失去救恩这么说，而应该是他有尝过这些恩典的好处，甚至希伯来书的作者会他有份于圣灵，但是他终究最终没有得救，他从来就没有得到救恩。 OK， 所以亵渎圣灵的人从也是定义上就是从来也就没有真心的悔改。 OK， 但是蒙恩得救的人，蒙恩得救的人也必然会真心悔改。所以如果你说你蒙恩得救，你信耶稣，你不为你的罪，你不害怕你的罪，你不厌恶你的罪，你不转向上帝立志行他的旨意，那么你真的要非常的小心，你可能就是希伯来书这边讲的人。希伯来书这边作者的意思就是，弟兄姐妹们，不要叫自己落入这样子的光景。对，好，关于这一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第五到第六节。这边人们不应该觉得含糊笼统的悔改就够，这我们刚刚提到非常具体的为个别的罪悔改，这是我们这边在学习的，来我们的祷告会还有现在我们的集体认罪，我们试着就是我们不是说上帝求你饶恕我们的罪，饶恕我们什么的罪，并不是说你要把你所犯的每一个罪行都巨细靡遗的，然后在大家面前都剖开来。但是你的认罪还是要有其具体，不是就是笼统的。对，上大卫不需要告诉我们他和别示巴到底犯了什么样的每一条罪行，但是他必须认罪，他和别示巴犯了极大的罪。Okay， 你们听懂我的意思吗？你的认罪要具体，否则其实那不是真正的认罪。每个人都必须第六条，亲自向神承认自己的罪。So， 我们这边开始集体认罪 ，right？ 这个也是我们理当应该做的事。但是，集体认罪并不表示说，那我就不需要认罪。我相信在座的没有任何一个人会这样子认为。集体认罪应该是也是一个恩典的管道，这恩典管道运作的方式就是叫参与这集体认罪的每一个基督徒都因此具体的提醒他亲自向上帝认罪。 OK， 而且弃绝罪行，这样必得上帝的怜悯。所以第六节这边特别讲到的，罪是得罪上帝，但是我们也不能说罪只得罪上帝就 忽略了最得罪弟兄姐妹或得罪人的这个成分。你知道基督徒有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对人犯罪，然后我们也知道我们冒犯了某个人，得罪了他，然后我们说我们悔改，然后我们祷告说，上帝求你饶恕我的罪，可是从来不对那个冒犯的对象悔改认罪，认罪求他的饶恕。 Alright， 这是什么现象？其实这无非就是你惧怕那个人胜于你惧怕上帝，那是一种变相的无神主义，无神论主义。你冒犯人，你应该向那个冒犯的对象，得罪的对象，向他认罪，求他的饶恕。这个饶恕不是说你求他饶恕你就可以得生命或什么，而是如果你真的有得生命的悔改的话，你也必然会这样子向你的弟兄姐妹如此的展现，或者你得罪的对象如此的展现。所以我们应该尽量避免得罪人，因为向人道歉，向人道歉有的时候比向上帝道歉还要难，因为我们真的就是罪人， right？ 但是如果你不向人道歉，其实你也没有向上帝道歉。所以我们应该尽量要避免得罪人，因为如果你没有办法向人道歉的话，其实你就是没有办法悔改，你把你自己落入一个非常可怕的属灵光景之中。所以如果他是私下的得罪弟兄，他就应该私下的向弟兄道歉，如果是公开的影响整个罪，就应该公开的道歉。这边有一个原则。而如果有弟兄得罪，弟兄姐妹得罪你，他向你道歉，你没有选择，你必须什么？这边讲应该与他复合，用爱来接纳他。关于这最后这两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郑杰有想法问题？认知，这是其实是在我觉得，我个人会觉得这是在很多基督徒，几乎每一个基督徒身上都会遇到的事情。但是你也不要觉得说，哦，我跟上帝道歉了就 OK 了。Okay. 或者用另外一种方式，如果你没有办法向人道歉，其实真的凸显的是什么？因为你的面子，你很是这样子吗？只是这样子吗？如果这样子的话，那还好解决 ，right？ 对基督来说，如果你没有办法对向你得罪的对象道歉，这真的凸显的是什么？其实我不认知我的身份，我并不认知，在耶稣基督里面我已经不被定罪了。我不相信上帝的恩典是给我这么的大，以至于我害怕向人道歉，恐怕他不给我面子，恐怕他不饶恕我。岂不知那最大的面子、最大的恩典、那最大的饶恕，我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得到，因此我应该可以坦然无惧，不止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而且应该承认，向人如果需要的话，承认我的过错，向我的妻子、向我的丈夫承认我的过错。有的时候道歉的对象越跟你越亲密的人，你反而越难向他道歉。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你 对基督来说，你不认知你所领受的恩典是多么的大，你得到的饶恕是多么的大。那相对来讲，如果你不饶恕人，也是一样的问题，不是吗？你不知道你自己已经被你的主饶恕，所以那个不饶恕人的仆人，到最后自己也不得饶恕。不是说他靠着自己的饶恕赚取，他饶恕别人赚取自己的饶恕，而是如果你不饶恕人，就印证其实你根本就是没有领受恩典的人，没有受到饶恕的人。如果你真的领受了饶恕，领受了上帝的恩典，你也必然无可推诿，你根本就没有理由不对其他的人施展恩典。OK， 还没有什么，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好，我们五分钟的时间，我请大家轮流开口祷告，为今天的敬拜祷告，为彼此祷告，为还没有到我们中间来的弟兄姐妹，或今天没有办法来的弟兄姐妹们祷告。为我们的孩子们祷告，为我们孩子们的父母们祷告，让父母们能够教导孩子们忠心的敬拜。我请仁光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大概五分钟之后。